人混を眺めてコーヒー飲んでいる。焦るなどないかのように瞳は見えるだろう。今目の前に後戻りできない時間が確かに流れてることを私は知ってる。まるで業務しかないという生き方をしてみたとき、最初に何が見えるだろう。I'm done like an angel. それがどんなに小さな一人でもいい姿を見せてほしい。 I'm done like an angel. 今の気持ちそのまま話せる。それは人に 老老，你喺咩度啊？你喺咩度啊，老老？ 做咩啊？你瞓唔着啊，珍如小姐？ 我憎死呢啲声，好刺耳。我憎死嗰啲嘢，好讨厌啊！ 请你忍耐一下啦，珍如小姐。每逢月圆之夜就是这样的了。 不肖人员， 你想去野接旗那里？但没路行的，那里被很多大山包围住，近海的地方又有高崖，船都埋不到岸的。 是的，唯有翻山越岭过去那里。 你去那里做乜嘢啊？ 那里一个人都冇的。 咁就仲好添。 喂，后生仔啊，你去那里做咩啊？ 我要去搵一啲嘢。係人鱼。 珍如小姐，你而家已经亭亭玉立。露露见到你长大成人真係好开心。我花咗咁多年嘅心血养育你，真係老怀安慰。而家嘅珍如小姐係最美丽嘅时刻。 你烦唔烦㗎？日日讲埋同一样嘅嘢。我好细个嗰阵，老老成日抱住我出街。 系珍如小姐啊，第日珍如小姐一定好靓。到你大个女嗰阵，老老一定冇力再抱你噶啦。 我好想行。 既然珍如小姐已经到了15岁，这样在我们这么多人之中要有一个消失。阿廉，今次轮到你了。 那都啱嘅，阿廉是我们这么多个之中生存最耐的了。 知道怎么做呢？就在今晚。 我知道。 呢啲系咩肉嚟噶？ 我哋啱啱捉咗条好少有嘅鱼啊！ 好味啊！我从来都未食过咁鲜味嘅鱼噶。 我食嘢有咩咁出奇啊？做咩望细我啊？ 佢好听话，食咗嗰啲肉啦。 系咁，佢系咩事都冇啊？ 系啊，食完啲肉之后啊，佢仲好精神添啊！啲肉嘅魔力未入到佢啲血同肉里面之前，系唔会有咩变化。 大件事啦，弊啦！ 发生咩事啊？ 有个男人啊，有个男人嚟紧啊！ 咩话？有男人嚟？ 是一条村。 你嚟做乜嘢啊？ 唔使惊，我唔系坏人嚟嘅。 你荡失路啊？有冇人一齐嚟啊？哦，如果唔见咗，你有冇人揾你噶？ 唔会，冇噶啦。其实我。 佢死咗啦，将佢掟落残障者住嘅洞里边啦，佢好快就会得翻一棚骨噶啦。 那班老太婆居然出手咁重，搞到我咁伤添，佢哋真系好毒啊！原来啊， 我可唔可以出去外面一阵？ 好啊，坐你订轿出去啦，嚟啦， 真如小姐， 大件事啊！ 发生咩事？ 你明明啊，已经死咗噶。 系啊，头先多谢你哋嘅关照啊。本来我嚟呢一度系要找你哋晦气嘅，但系我要问清楚你哋一样嘢，呢一副系咪人鱼嘅骸骨嚟啊？ 太无礼啦！你想点样啊？ 快啲同我杀咗佢！ 激气啊！你哋班人有冇搞错啊？行开啊！乖乖地，唔好乱喐啊！ 真如小姐， 照咁睇嚟，我哋唔可以再坐喺度慢慢倾啦。 你放手啊！唔好掂我哋真如小姐。 你当我傻噶？佢系保我平安冇事嘅人嚟噶。咁、 你想做咩啊？ 就咁样咯、啊，所以啦， 真如小姐，真如小姐， 真如小姐，你个衰人，放开我！ 放手啊！我死咗嘅话，你唔俾得到我水啊！你系咪癫咗啊？佢哋班老太婆想连你都杀埋咁喎！ 咩话？自你懂性开始，已经被他们锁住了。可恶啊！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好痛啊！再忍多一阵添。你块面受咗伤，要清理一下的，是海水来的，会有少少冷。原来真是皮外伤嚟咋，好快会好翻嘅。 你跟住打算去边度啊？ 我边度都唔会去噶啦，因为我终于都揾到人鱼啦。 人鱼？ 虽然只系一副骨。 啊，嗰条啲咁嘅嘢要嚟有咩用？ 我曾经食过呢一种人鱼嘅肉噶，已经系几百年之前嘅事。当时我是一个渔夫，有一天我的同伴带了一些东西给我， 他就是传说之中人鱼的肉来了， 听说吃了个人会长生不老的， 就是这样，我吃了半块肉落肚，大天师傅、一个当场死了，而另一个就第二天吐血死了，吃过这一种肉的人，他们都先后全部死了，但是我就奇迹好死到，后来我结了婚，开始忘记吃过人鱼肉的事。 其实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怕，我一年一年咁老，已经过头近，但是你仲系咁后生。 你系咪吃过人鱼肉的人会有长生不老之身？ 我不止不会老， 就算身体有啲咩损伤，都会好快好翻晒。连我自己都觉得我自己好可怕。 你试下去搵人鱼啦。 搵到人鱼，咁就可以变翻个普通人噶啦。 我都唔系好清楚，但你可以肯定嘅系，你搵到人鱼嘅话，佢哋应该会帮到你谂办法。 于是我离开渔村，开始去搵人鱼，就系咁搵啊搵，已经搵咗成几百年噶啦。跟住嚟到呢度，我听人讲话呢度，哦咩话？咁快瞓咗啦？ 你点解要讲呢啲嘢我听？ 真如小姐系我哋嘅宝嚟，就算冇咗条命都要保护佢噶。 我唔明啊，唔通我死咗对佢哋有咩影响？ 是残障者。 要想杀死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毒。 用毒？上嚟啊！我哋要即刻走，记住捉实我。一模一样，当年我朋友都是咁样。我要去问下嗰班老太婆，你喺度等我。 等阵啊！我都去。 你怎去啊？你唔记得啦？你对佢十几年冇行过噶啦。你乖乖地留喺呢一度啦，横掂你都系喐唔到噶啦。 真如小姐佢而家点啊？ 你杀咗佢嘅话，就呢世都唔知道佢喺边嘅。 你到底想点？ 好简单，我只系想知道关于人鱼嘅事啫。 系咁好啦， 真系奇，呢度净系得啲老太婆嘅，而且个样子就冇分别添。呢条村真系古怪。 你到底系乜嘢人？点解咁执着系都要揾人鱼？放心啦，啲茶冇毒噶。 就算有，我都唔会怕。 原来你曾经食过人鱼嘅肉。 唔怕老实讲，我真系好想可以变翻做一个普通嘅人。 揾到人鱼就可以帮到你噶啦咩？ 听讲系咁。 乜长生不老系咁痛苦嘅咩？咁你想死嘅，自己都可以搞掂啊！根本冇必要四周围揾人鱼。 我唔会咁样做噶，我嘅意思系要做一个顺其自然嘅人，顺应天命啊！ 真如小姐佢而家喺边？ 你哋系唔系知道边一度会有人鱼啊？ 我要靠自己，我要行啊！我会行到的，我行到的，我行到的。 既然咁残忍锁住佢唔俾佢行路，你哋呢班人当真如小姐佢究竟系乜嘢嚟啊？洞穴里面既然有残障者，佢哋系因为食过人鱼肉先至会变成而家咁嘅样嘅，唔系咩？ 睇嚟你都好似知道好多嘢咁噃，后生仔。 你咪睇小我啊！我已经有成五百岁啦。 真如小姐， 等我哋接你翻去啊！嚟啦， 行开，我自己行到噶。 真如小姐保佑嘅青春，其实就系我哋全村人嘅青春嚟，就好似人类食咗人鱼肉之后会得到长生不老嘅效果一样。相反，当人鱼食咗人类嘅肉，佢哋就会重新再得到青春。 乜嘢话？即是话你哋个个都系人鱼嚟啦，我有冇讲错到啊？ 我哋唔单止会安排人肉俾佢食，仲会特登俾佢食人鱼嘅肉，等佢长生不老。所以每隔几十年，我哋就会闯入人类居住嘅村落，偷又好，抢又好，都要得到初生嘅苏夏女。但系人鱼肉其实含有好可怕嘅剧毒，多数女仔食咗人鱼肉都会忍受唔到其中嘅变化，或者就咁就死咗。命硬死唔去嘅，佢哋嘅下场就变成残障者，以嗰种可怕嘅情形过住长生不老嘅日子。但系真如小姐佢系最完美嘅， 即系话你哋养住佢嘅目的就系等佢日后做你哋班人嘅食粮咯。 嗯， 就岂有此理！简直不可理喻！你哋班人咁冇人性，我系绝对唔会交翻个女仔俾你哋噶。 点啊， 真如，你点解？ 咁睇， 真系唔好意思啦。如果你想变翻做普通人，应该冇乜机会啊。揾到人鱼嘅话，当然有转机啦。就系用人鱼嘅毒嚟帮你彻底咁嚟一个大解脱啦。 人鱼嘅毒。 就是将人鱼的尸骸扔在毒草度，慢慢呕出来的超级毒液。我们的矛已经查了这种毒液了，就等我们来成全你了。 放开我，放开我， 我是绝对不会就这么死在这里的。哦，看着啊， 而家点啊？你唔使咁心急，佢哋唔会支持得好耐。等佢哋挨唔到，真如就会好似一个无力嘅苏夏咁，佢点都飞唔出我哋嘅手指罅嘅。 佢哋想食咗我，点会噶？ 其实我都唔系好敢相信，佢哋就系我要揾嘅人鱼，我更加唔敢相信。我所有嘅希望都冇啦，系海水嘅味。睇嚟呢带嘅洞穴最后都系会通出大海嘅， 所以每逢满月同新月嘅夜晚，啲残障者就会顺住潮水入嚟呢啲洞穴，游到村落呱呱叫，系老老讲噶。 伤口埋得唔好，可能啲毒开始入到血啦。真如， 我帮你吸咗啲毒啦。喂，唔好死啊！ 点做好啊？我哋入去揾啊！唔使，啲洞穴个个都通到嘅，佢哋迟早都会遇到残障者。但系如果俾啲残障者食咗真如小姐嘅，咁咪弊咯。咁不如打开水闸啦，横掂都系得一个出口。就是大海，我们就在那里等他们。 打开水闸的话，全村会水浸的、哦。 但是真如被他们吃了，我们又要再等几百年的了。没办法了，现在唯有这样做的。啊， 是残障者。 啊，是残障者。就变翻后生，仲变成真如咁嘅样添。 你要 做我哋嘅食物。嗯。你保住条命又有乜嘢好处？都系留翻嚟做我哋嘅食物啫。 我哋嘅食嘢。 有永生又点？咁样重复与人斗争，互相吞食，只系无穷嘅痛苦。与其系咁，倒不如爽快咁死喺呢度罢啦。 我要生存落去，我要生存。 一切已经太迟了，他们回复人鱼的本性，现在只会下意识地追着真鱼来咬，他们不会变回人类的样子了。 你是不是？ 其实我都是跟你一样，曾经吃过人鱼肉的人。你但是世上可以容纳到我的地方，就只有这条村落。其实身为人鱼，没有任何的乐趣。他们不识笑，亦都不识悲哀，只是识得生存。 我决定要带真鱼他走。 但是我就只能够跟这班人鱼一起，直到永远。 眼睛 朝の人混を眺めてコーヒー飲んでいる焦るなどないかのように瞳は見えるだろう今目の前に後戻りできない時間が確かに流れてることを私は知っている。まるで漁夫しかないという生き方をしてみたとき、最初に何が見えたの。Please come down like an angel。 それがどんなに小さな光でもいい、姿を見せてほしい。 Please come down like an angel。 今の気持ちそのまま話せる、そんな人に出会いたい。 勇太，嗰啲系咩啊？ 批帆船。 我是否饿？勇太，你做咩啊？ 冇啊，冇嘢，我冇嘢。 系啊。 我发出个好梦，阿伦。 斗鱼之乡前篇。 大件事啦，有海盗啊！ 你哋识唔识规矩噶？唔交出钱财，唔使私通过呢个大海。 走开，走开！ 冇晒我哋啊！ 船上边嘅货物你哋随便攞去啊！ 你哋讲咩啊？你哋唔好讲得咁难听喎！我哋系同你哋倾单交易咋？呢个水域一向我哋管开嘅，你哋喺呢度运货嘅，唔使俾翻多少费用我哋嘅咩？我哋要收一成货物。 你哋真系要咁少呀？ 梗系要咁少啦！你当我哋系海盗嚟呀？ 三千老费放翻只船走，感到舒服好多。嗯， 早知得先可以收回手啦。 哇！原来鸟遇到嘅居民，成世都系咁嘅，有着数唔识攞尽嘅。 系逆法岛嗰班人，最憎系见到佢哋啦。 阿伦，你老头子几好嘛？ 几好啊！佢仲好精神，好生猛。 系咪真噶？呢排完全唔见佢出嚟，等我仲以为佢病死咗添啊！ 同我收声啦！再唔走嘅话，我就攞你狗命。 攞我哋首领嘅命喎、啊！ 你哋班人啊，边有今日胆识攞人命啊？冇胆鬼！ 本事咪嚟攞啊！ 大家睇下佢船上嘅货，系啲货染满血迹噶， 太过分啦！俾佢哋袭击嘅船，应该冇人有命噶啦。 系咯、 啊。啊！我哋翻嚟啦！ 好啦。 爸爸。 翻嚟啦！ 啊，系啊， 爸爸， 嚟帮手啦，搬咗啲货先啦。 阿伦姐姐，阿伦姐姐， 发现尸体？ 嗯，啱啱啫嘛，装上沙滩啊， 又有尸体，又有亲功夫要做啦。 看来他都没得救了， 他不像住在附近、啊、 他还年轻而已，真是奇了，死得这么安详的， 好像睡了一样， 没得救了，都已经断了气，角身又已经冻了，撞了他吧。 是 我们走了。 阿伦啊， 系啊，爸爸，我翻咗嚟啦。 点解沙滩嗰边好似咁嘈咁嘅？ 又有尸体冲咗上岸啫嘛，久唔久就会咁噶啦。冲上岸嘅，有时仲系逆法岛嗰边嘅人嚟添啊。 哦， 系啊，爸爸。 嗯？ 世界上系咪真系有人鱼噶？ 我唔知啊。听讲就是了，不过我从来未见过。 以我所知，逆法岛的人正发散人手去找人鱼。 他们找人鱼？ 吃了人鱼肉就会长生不死。如果是真的，我要先过那班人找到人鱼肉。 他们找到人鱼肉，那又怎样 啊？立刻给你吃咯，吃了他的，那你的病就会立刻好回的了。 帮我睇住个岛系咪好辛苦呢？不过你咁后生又有冲劲，相信啲岛民都会认同你嘅地位。 但我始终唔及爸爸你啊！摘咗好多花喎、啊，小爷。 嗯，我将佢送俾死人啊！ 你都过去啊，姐姐。 世界上是不是真的有人鱼呢？跟这班人一起被冲埋来的这一片云，会不会是人鱼身上甩出来的呢？ 上次放在这里的花已经生了根了，这些都是哟，犀利啊！不用几耐，这里就会周围都是花的了。 不应该开心的。 里面装了今天那个人啊？ 是啊，给我吧，我还在这里。尸体是一流花肥，人死了的意义只是这样。 做咩啊？我唔系坏人嚟噶！ 你讲咩？做咩嚟吓我哋？ 唔好啊，伦姐姐，掟咗嗰个画嘅人会再死噶啦！ 好啊，我叫勇泰。 寻日埋嘅嗰条尸已经翻晒啦！ 哎呀，佢而家去咗，同我哋嘅首领打招呼。 我又睇。 就是你，我都看得出你条命好硬正噶啦。 多谢，真系麻烦晒大家，寻日埋葬咗我。 你系渔夫啊？ 系啊，系以前嘅事啊。而家就居无定所，有时就做下船员，有时又帮人战斗下。有人肯请我，我乜嘢都做嘅。有一日喺港口， 朋友，想唔想跟我哋去捉人鱼？ 一个女人， 30岁出头的阴声细气、妖冶打扮的女人， 你识得佢噶？ 冇错，佢一定是阿莎，是逆法岛班海盗个首领的老婆嚟。 咁唔掂噶，虽然请咗6个后生仔帮手做嘢，但系个个都冇回头嘅。 真系冇用，佢哋遇上漩涡，个个做晒水鬼。 阿嫂啊，究竟喺呢个世界上系咪真系有人鱼噶？ 梗系有啦，喺我嘅故乡系有好多嘅。 虽然话食个人鱼肉会长生不老啫， 但系未揾到人鱼之前死咗就乜都冇噶咯。 怎可以加上这么自信的说话啊？一点胆量都没，怎么忍住啊？ 他已经你首领病死了， 看到了，人命就是这么花好的了。你们不觉伤心的吗？你们不想得到长生不老药吗？ 阿伦小姐，要你把风咁耐，辛苦晒。 叹咩气？ 你个衰人啊！ 你咪走啊！咪走！ 啊！ 你蠢材啊！唔随急就跳落海里演咩场啊？ 你想偷我哋只相？ 冇问就攞嚟用，唔好意思啊！ 我哋想去港口， 话我哋知嘛。 我好想去多一次，去传闻有人鱼出现嘅地方揾下。 我仲以为人哋俾钱请你揾人鱼，原来你都系想食人鱼肉长生不老。 我梗系唔系啦，唔好话我晒命啊！其实我已经死过翻生五次咁多。 啊，果然系晒命嘅说话嚟吓，咁即系你曾经 系冇错。我吃过人鱼肉，是很久以前的事来 的。嗯，是这样的，你应该不用再找人鱼的了，你都长生不老了。 我就是想做一个普通人，会在战场上面死，会在水里浸死，会有痛苦和悲伤。每一次我以为死紧嗰阵，我又是翻生，其实这样是很痛苦的。听讲要回复原状，找到人鱼就会有答案。 咁喺边啊？ 做咩咁问啊？ 你俾长生不老折磨得几辛苦都好，咁系你嘅事。但系始终你唔熟悉呢大，万中中坐船出海嘅，就算几好嘅船，都俾你撞烂晒噶啫。 两只船俾我用啊！嗱，睇住啦，当呢座大山喺右手边嗰阵，向前继续驶。嗱，就喺呢度附近。 沿呢个岛顺住海流行嘅，应该会去到呢个海域嘅。而家未系时候，一定要等到上弦月只可以出海。我唔会白借俾你噶，帮我做嘢啦。 啊，我知道噶啦。我以前咧系一个技术一流嘅渔夫嚟噶。 好啦，出发。 你是经常都是这样做的？ 间中都会打鱼的。 这样做法你跟海盗都没什么分别的。 不是来的吗？ 只是收路费，是收路费的。 没错，只是收路费的。 真的吗？ 看来他习惯了你们的生活的。 是啊，他都挺做得事的。 勇太、腾根，你们跟我来啊，我们要去港口啊。 哇，阿伦姐姐你好靓啊。 做什么？ 冇啊，其实你咁着都几好睇啊！你真系 好靓啊！ 唔系乱讲啊！系啦，勇太。 嗯。 你回复原状之后，会唔会留喺鸟语岛啊？ 会嘅，做得翻普通人类嘅话。 腾吉，你绝唔好行到咁远啊！ 我知啦，大叔话买啦，帮我买啊，真系好少见噶，买啦。 啊，我唔买咯。 喺阳光底下睇啊，仲好通透添噶，真系啊！ 细路，你究竟喺边度揾到呢样嘢？呢块鱼鳞真系好靓， 系啊， 觉得八叔点啊？卖二十条鱼啫， 十五条。 阿伦姐姐，嗰块鳞片有人肯买啊？ 咁嘅嘢都有人肯买？系啊，生，啊，真系神奇喎！你竟然仲保得住条命啊！ 勇太哥哥啊，死过翻生噶， 陈吉。怎样啊？找到人鱼未啊？ 仲未。 系咁，你点解可以翻生嚟到呢度嘅？你应该食过人鱼肉嘅系咪啊？ 可恶啊！你到底想点啊？ 我警告你啊，唔好喺度乱讲嘢。 唔好意思喎、啊，呢支发簪我买咗，送俾你，当系赔罪。 你搞到点啊？你觉唔觉得痛啊？你点啊？ 梗系痛啦。 嘉伦同我讲咗今日发生嘅事，估唔到要你受埋啲咁嘅苦啊！愚蠢嘅人贪得无厌，好多时都唔满意上天赐俾佢哋嘅生命，唔止食有分寸，工作亦都有分寸，生命同样有分寸。好似我哋呢度嘅人，虽然系抢人哋嘅嘢，但系都有规有矩嘅。你觉得我个女阿伦点？ 咩意思啊？ 我唔挨得好耐噶啦，最唔放心嘅就系我呢三个仔女，最担心嘅系阿伦嘅幸福。我个仔腾吉年纪虽然仲系好细，但系日后都会承继我嘅衣钵。女始终都系要嫁人，请你应承做阿伦嘅丈夫。 啊， 其实阿伦对你好有心嘅，你留喺度住啦。 我做翻普通人，一定会考虑。 你休息一下啦，听朝要早起身。 系嘅，我出去先。阿嫂， 你手上嘅伤系唔系已经好翻晒？你果然系曾经食过人鱼肉， 冇错，我系食过，只不过系好耐以前嘅事嚟噶啦。 你讲大话，你收埋人鱼喺边度？ 就算你点样伤害我，都系冇用嘅，我系绝对唔会死嘅。 都好， 我呢刀仲未攞佢命嘅，有人鱼肉食嘅话，佢一定会死过翻生。 爸爸，爸爸， 我要把刀啊！你放心啊，你一刀唔好伤到佢嘅内脏，佢唔会死嘅。 咁又未必，因为佢已经得翻半条人命啫。 阿生，你伤我爸爸。 佢死咗， 阿伦，冇死，爸爸，我好快搵到人鱼肉俾你食噶。 阿伦，起身啦，做咩养大？而家咁夜咯，我睇下啲手领啊，啊，睇住佢啊。 人鱼，无论点辛苦，我都要找到你。 昔のことだけはまだ片付けられない。Oh, please come down like angel。 朝の人髪を眺めてコーヒー飲んでいる。焦るなどない かのように瞳が見えるだろう。今目の前に後戻りできない時間が確かに流れてることを私は知っている。まるで行事がないという生き方をしてみたとき、最初に何か見えるだろう。Please come down again, yeah。 それがどんなに小さな光でもいい、姿を見せて。 Please come down again, yeah。 今の気持ちそのまま話せる、それは人に出会いたい。 我呢度仲未攞佢命，如果有人鱼肉食嘅话，佢一定会冇事嘅。 爸爸，爸爸， 唔好摇把刀啊！你放心啊，呢度冇伤到佢嘅内脏，佢唔会死嘅。 咁又未必，因为佢已经得翻半条人命嘅啫。 阿生。 他死了。阿乐，阿 乐，唔好死啊，爸爸！我好快揾到人鱼肉翻嚟俾你食噶。 阿乐，你真得？ 做咩啊，勇太？ 我真 咁夜你去边啊？ 睇住佢啊！ 吓？ 人鱼，无论点辛苦，我都要找到你。 斗鱼之乡后篇。 我哋仲未有动静啊！ 嗯，有只船啊！ 要小心啲啊！呢度啲暗涌好犀利噶！如果咁样直行嘅话，直卷入去船窝，兜过嗰个洞仔去啦！ 只船兜路行啊！ 虽然我哋系海上斗士。但是你遇到的人始终比我们熟悉这大的水域，就等他们做我们的免费响度了。拦住他！ 问下你噶，到底点样先至可以变翻做一个普通人啊？ 勇泰。逆法岛嘅人， 唔见个都唔信啊！估唔到人鱼啊，原来系咁丑样嘅， 越睇条人鱼就越觉得佢核突啊！ 啊！唔系话佢要翻生， 唔觉得话食咗人鱼肉可以长生不老啦？ 救我啊！ 极气啊，真系麻烦啊！点解尸体永远都咁重啊？ 其实我唔使喊，佢一定会翻生嘅。 诶，睇清楚啲，原来你都几靓噶噃，系咁，不如就益下我啦。 走啊！你想点样啊？ 你做乜嘢？系咪你话事啊？使唔使问个首 领？唔系唔系唔系，原来系大嫂你啊！ 你翻出去先，呢、這个女仔我会好好咁睇住佢噶啦。 系嘅，系嘅，诶，系咁我就翻出去先啦。 点样啊？ 我明明一刀了结咗你噶，连伤痕都冇嘅。 唔系啊嘛，你唔好同我讲你从未见过长生不死嘅人啊。 即系话，阿生你都曾经食过人鱼肉啊？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还这么执着得到人鱼肉，还这么没人性，出哪只招伤害我爸爸？ 在我肚里面已经有一个小生命在这 里。你有了身体又怎样？你这些人害人生仔，我根本没兴趣听啊。 个肚是我上一任丈夫的，他被逆法岛的人杀了。 你唔使作古仔啦，系人都知道你三年前就俾呢度嘅首领抢咗翻嚟噶啦。 三年，冇错，我已经等咗三年，要生个肥肥白白嘅苏夏，一定要好好咁进补，食最好嘅当然系只食人鱼肉。咁好啦，系时候食翻餐好味嘅人鱼肉啦。 唔通首领想自己一个霸晒嚟死？ 唔系咁大声啦，你傻噶！ 捉阿伦出嚟，要佢帮我哋助阿庆。呢次真系辛苦晒你啊，阿伦！全靠你，我哋可以食到咁珍贵嘅人鱼肉啫。嗯。 切！我食紧人鱼肉嗰阵，我就要喺度把风喎。嗯，哇！ 阿伦佢喺边一度啊？ 你明明系已经啊死咗噶， 快啲担我！如果唔系，我就即刻杀咗你。 佢喺嗰度。 各位，我哋要出海啦！经过急救之后，首领好翻好多。佢话系逆法岛嘅阿沙伤咗佢嘅。 哦，系咁，寻晚杀咗兄弟嘅又系佢， 阿伦小姐 俾佢哋捉咗去逆法岛啊！ 阿伦小姐， 点样啊？阿伦，你真系咁硬嘅，唔肯为我哋捉走啊？阿伦，你竟然咁够胆用只脚踢我个头啊！你呢个人几时都系咁难招呼嘅？喂，点样啊？你个霸蚱妹果然咁硬净啊！ 但你好可惜呢，如果你顺得人意，识向男人开心嘅，我都考虑收埋你做我老婆仔。你太巴辣啦！ 勇太， 唔系嘛？你咪死咗嘅？ 你头先明明死咗噶， 因为我仲有太多嘢未做嘅，所以我咪特登喺鬼门关翻转头咯。得噶啦，你唔使担心，而家唔会有事噶啦。 勇太， 唔会有事，你唔记得仲有我哋啊？ 你哋两个咪使旨意可以离开逆法道？ 佢曾经食过人鱼肉，有不死身。如果要攞佢命，就一定要斩佢个头落嚟。 好。阿沙都有不死身。 咁好啦，大家听住啊！边个攞到佢个人头嘅，边个就系一大嚿人鱼肉食。 我哋杀出去。 好。 空中嘅首领，求下你，求你俾我食一块人鱼肉。 你就想过多一百年啊？ 连杀晒呢班卒仔都系无补于事啊！ 痛死我啦！你班蠢材，我几时话你可以食啊？ 我哋终于都食到啦！ 我以后就会长生不死。 乜咁样啊？真系可怜。其实人鱼肉呢样嘢唔系个个都啱食嘅。 但系人鱼肉唔系长生不老咁妙药嚟嘅咩？ 如果可以不受补嘅，咩妙药都变成毒药啦。想做个不死嘅人，最重要嘅条件系福大命大。如果唔够运嘅，就只有变成怪物或者死。 啊！咩话？原来系咁，不死唔系无本生嘅，事先一定要揾自己条命出嚟搏噶。 伤口好翻， 即系话我就系个福星高照嘅人嚟啦。而家冇啦，大家都半斤八两，就呢个时候分个高低。 阿伦，你出去先啦！ 我点可以等得你喺度啊？ 咁好咧，等到佢冇活动能力，就斩佢个土落嚟啦。 睇嚟你都自身难保啊！ 阿沙，点会咁啊？ 怪就怪你自己，边个叫你抢我翻嚟做老婆？喺我嘅故乡，四周围都有人鱼噶啦。你想食人鱼肉啫嘛，根本就唔使劳师动众四围去揾啊！ 阿沙，你呢个好景系， 我就系人鱼啦。 勇太，起身啦，快啲醒啦，我哋讲紧你啦。 你今次有救啦！ 你竟然，你竟然系人鱼，你点识行路噶？ 人鱼都一样可以用两只脚行路噶。仲有，居住喺海嘅人鱼就系我哋嘅宝品。 你讲咩宝品啊？ 话你知，我个肚嘅苏克好需要宝品，我足足喺度等咗三年。真系唔好意思，虽然唔系你经手，但系都入咗你数啦。点都好啦，我真系好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嘅细路仔嘅。佢咁样嘅，用摇枪刺佢。 坐喺位背脊沉落木枪啦！怪物啦，无论点样我都会俾你飞上呢个世上噶！系阿叔。阿叔，啲人俾我掩喺嗰边噶。 知自己无路走，所以索性跳崖。 但系佢跳嗰阵笑住噶， 冇错，佢的确系笑住。 佢去咗边呢？ 唔知。 已经走咗啦， 系啊。 照咁睇嚟，佢始终觉得呢度唔适合佢居住。希望你总有一日会实现你嘅梦想，做翻个普通人，可以平静咁接受命运所安排嘅生离死别。勇太， 我做人冇咩人生乐趣，只行尸走肉。虽然时间系好短，但发咗个梦。 喺你嘅梦里面，有冇我？ 有。喺梦里面，阿伦你系我嘅妻子嚟。 长命百岁， 傻瓜，唔好讲埋呢啲乜嘢。